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北京时间22:06:3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答录机。今天我们的直播呢，稍事的视频当中正在连线，请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其实我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今天发了一个特别诙谐的一个录音啊。大家也许通过可以那个主持大陆机的这样一个公众号可以听得到。其实我觉得在深夜的电台的主持人的环节奏当中都是比较慢的速度，而且每一个人都用心做每一档节目。我真的希望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深夜电台的直播当中可以遇到很多的好朋友，这些朋友真的是经过严选的哈。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严选，严选朋友，严选食物，严选节目，遵从自己的品味，你可以感觉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和直接的感受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定的话题原来叫做归来仍是少年。归来仍是少年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感受过？如果你感受过的话，可以跟我说说你的感受。我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都是跟少年情节有关的。其实大家刚过完五四青年节，会对五四青年的定义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很多的机构对青年的定义年龄段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是青年，你是少年，你有一颗永远热泪盈眶的心绪，对生活，对任何的美好事物都充满了期待，我觉得今天第一首歌应该比较适合大家。我们的视频正在连线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先听一首许巍的《少年》。 草场，仰 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说愿你出走千里万里，一万里一亿万里，归来仍是少年。这需要每个出行万里的人心中有非常多大的宇宙和承受能力。谢谢许巍啊，一个少年情怀的演唱。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十点达路机。从2018年的1月1号起，我们的节目就与你在晚上的每天22点到23点准时相见。我们的视频正在连接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我们在聊少年这个话题，其实我会想到我小时候，我的母亲给我放《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光四周，阳光照的这些感觉，就会想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那个时候呢，每次放学会经过家门口的邻居的这样一些从烟囱里啊、窗口里啊、炉灶里传出来的香气，热腾腾的饭菜，一家挨一家，每当下午放学的时候就闻到每一家做菜的味道。如果遇到熟悉的街坊邻居，还会说，哎，准子，哎，周准，过来过来过来，拿点饺子，今天刚弄的包子拿回去给你爸妈一块吃去，你爸妈还没下班吧。就是这种精致的、这种地道的家乡美食会在我们 街坊邻居这些推心置腹的交流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美好。因为那个时候哪有网络呀？没有，也没有任何的一种外卖的方式，没有，挨家挨户都很少下馆子，只有过年的时候，过个节日的时候才下个馆子，然后呢在家里大做一顿饭招待亲朋好友，平常就是简简单单的吃吃面啊，然后做几个小菜呀、啊。但是我们现在回味起来，那时候的节奏，那时候的生活品质，那时候对生活的要求，对情感的要求，真的没有现在那么的多元化。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依然浓烈，那个浓烈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因为我在想啊，少年时候，也许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没有那么多，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戒备心理真的没有现在如此的让我们觉得到了一个级别。我们在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总在想是不是我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们有所想法呢，或者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得到我所反映的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的连线应该已经可以了，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手中的花椒 APP， 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周准。今天晚上我们来聊少年时光，归来仍是少年哈。有些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如果是少年的朋友的话，就会比较的紧张，他们会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一段事故之后，你会觉得当问题迎面而来的时候，一定有方式方法可以解决。第一首歌，如果你没有从视频上看到的话，我告诉你，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巍的少年。第二首歌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更加的少年，更加的适合我们上半段的一个比较快的 tempo 的节奏。我们有请彭坦。彭坦更年轻哦。这个歌曲呢叫做少年故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我是你的好朋友 FM98.2 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光临。 来自于彭坦的少年故事，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达陆机。 行走了多少的路，你走过的路，挨过的人，读过的书，都跟你的气质有关系哈。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经验烦恼真的跟年龄有关，但是我们觉得年龄并不是阻碍我们认识事情去展现自己的一个门槛，它只是一个你经历过程的一个路途是否经过走过的一个过程而已。如果你真的是有一颗非常老成的心，比如说你外表二十几岁，但是你经历了很多之后你很成熟，反倒失去了一些比如说闪光任性不羁等等这样一些词汇的形容啊。我倒是觉得因为我属于少年老成的人，就是我说自己成熟的早吧有点自诩，说自己不懂事的有点晚吧有点不太现实哈。但是我会觉得我是那种性格不是很主动的人，我真的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所有青年朋友少年朋友们做一个主动的人。其实到了关键时刻我也是很主动的哈，比如说对不对，你了解就好了。我就想告诉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年龄，职业，你的岗位是不是跟你的所学专业有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困扰你发展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作为十点达陆机的主持人，我要告诉你，动力、兴趣和是不是你真的主动的、主观的去喜欢去想这个事情，然后付诸所有的行动，排除一些困难去做到它。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任何的困难所击倒，那些荆棘只要你挥一挥手，那些荆棘就唰灰飞烟灭。有一颗阳光的心态最重要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在比如说我品茗的时候，好多人说你还品茗呢，品茗就是比如说我在饮一点酒的时候，跟朋友或者自己独处的时候，喝点威士忌的时候，我经常会听的一首歌的其中之一。这首歌好像是在经过了少年青年，然后过了30岁，过了35岁之后，我再看我做过的事情，回想我的一些事情啊，听的唱片啊，再去品酒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才出来的一种感觉啊。这首歌呢，非常的好听，也适合夜晚来听。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饮酒的朋友，当然不能过量啊，饮酒之后不能开车，但是饮酒之后确实有一点微醺的感觉，你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创作呀，比如说你可以静静的想一想最近的自己是不是表现的还不错啊。这首歌叫做 Whiskey for Everybody， 来听听看，诚意推荐给你听。 From the air the fields East of Dublin look just likeWatercolor When the streets arise Up to meet the plane Nobody notices And I Miss your face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And I Miss your face More than anythingWhiskey for everybody To us and to all left behind

夜晚的我，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温暖的场所，你可以肆意的想象这个场所，你给它定义加名字。如果你是刚刚进场的朋友，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下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是每天的22点到23点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23点都出来了，23点我要疯癫一下啊！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搜索 APP 的花椒，你可以搜索十点达路机，就可以跟所有在线的网友一起聊天啊。第三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两种联络方式，是我个人的哦。如果你喜欢节目，喜欢周准的话，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十点达准时达路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四种方式，新浪微博你可以搜索周大准，点关注就好了。少年，我今天选择前半段的歌曲都还是比较积极的、阳光的，充满了少年的光晕啊。说到少年呢，我就会想到充满了稚嫩的，然后不考虑后果的面庞啊，那个面庞的荷尔蒙爆棚，非常的 Q 弹。反正就是很有生机就对了。其实在每个音乐人的这个对于少年的定义当中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刚刚我们听到的彭坦少年故事，他的年代跟许巍的年代有一点点不一样。许巍跟彭坦跟李荣浩，他们对于少年这样一个定义又是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为他们生活的大概的时代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人对于少年的理解和认知。那今天晚上的下半段第一首歌曲我要推送给你的是来自于我非常欣赏的音乐人李荣浩先生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少年啊。我特别喜欢阿卡贝拉的这样的风格的前奏入场啊，让我们对这个歌曲充满了满满的期待。在这样一个深夜的北京城市当中，谢谢你遇到了十点大陆机，有请李荣浩先生的这首《少年》。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也许你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也许 许你早已一万五千种可能， 都有可能，可 人生就是人生。 浩鑫在编曲部分特别首一个空大概半秒到一秒的这样一个让情绪递进的部分是让人振奋的表现，而且在最后冗长的不是冗长，长是一个不好的词汇，就这样漫长的渐弱的这样一个 fade out 的部分当中也是看到了他的功力。也谢谢高级的音乐的分享，来自李荣浩先生，叫做少年，这个声音来自李荣浩，当然这个调频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达路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达路机，北京粤语录。我知道你的梦想也许被生活打击过，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人伤害过，我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一张车票，删空所有的痕迹，想要从一个城市静静地逃离。你或许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虽然这份热情不会轻易从你的身边经过。我想告诉所有在这个城市打拼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期待，喜欢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达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现在就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现在长安街的东西双向的车辆是不是还是很多呢？也许比白天轻松了许多，就像夜晚收听节目的节奏一样，会变得比较舒缓。今天我们说是归来仍是少年，好多朋友归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少年了， 也许在这个城市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没有实现，你真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实现你的理想。你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故里。我们老说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这样回到家乡，而是你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城市，然后试探着跟你的老朋友最熟悉的那部分开始联系，然后再慢慢地进入那个城市我们叫故乡的生活节奏。我希望你真的是放平心态，人在哪里都是活一世，最后都会有一个归属，对不对？但是你真的要记住我这句话，你真的问问自己，你真的是不是努力过了。我们不要说到青春无悔，我们要说到问心无愧。在越过了少年阶段就步入青年阶段了，青年阶段有一个关键字叫做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颜色的，青春和爱情是一样没有答案的，没有绝对值的，所以才精彩，让人去追逐，让人去回味。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充满了对于那段时光我在北京生活听音乐或者想来北京之前的那些所有的感觉，会一下涌上心间。也谢谢鲍家街43号王峰先生，有请他。 我打算在黄昏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有我有人的相见。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接受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个宁静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 我听这首歌曲会想起我的青春故事和往事，那个往事真的是不叫不堪回首，是真的很难得。我所经历的每一个事情我记得都非常的清晰，真的是每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情，事情的人物结构，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都依然清晰可见。珍惜那些青春的过往哈，那些亮丽的有一点点伤感的部分。我现在还记得在鼓楼大街去面试的时候被人拒绝的时候，还有跟我的朋友在鼓楼大街因为被拒绝之后吃串聊天，那种借着月光行走的味道现在真的很稀疏的来到我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依然怀念也依然无悔美丽的青春岁月。 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个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 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那首歌曲是不是有感染到你啊？如果是你是一个男生的话啊，有一点点这种男性的力量，对不对？其实在青春的岁月的缅怀当中，或者少年的记忆当中，还有女生的温柔细腻早熟等等的一些情况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头，如果你正在用花椒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赶紧去刷这个二维码，里面有很多志同道合的真性情的好朋友，好男生好女生们，你都可以跟他们来交流啊。其实今天我在听很多朋友在想要点这首歌曲，我觉得我每天晚上跟大家说 To be a better man， 其实薛凯琪也唱过一首歌叫做 Better Me， 真的是一个女生的歌曲，会听到女生心思当中细腻的部分。而且薛凯琪真的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如果你真的见到薛凯琪，你就知道她对自己的身体的把控以及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此之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我现在真的是很佩服歌手演员在镜头间保持瘦瘦的身材，我也在极其的用功，让我自己努力的看上去不是很胖，瘦下来。当我真的是到了一定成果的时候，我会拍一组照片给你们看。就是人必须要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对生活才有一份期待，你说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女性朋友们。这首歌来自于薛凯琪，名字叫做 Better Me。 就会这个歌词旋律一出来，就会觉得一个女生在海港或在海滩面朝大海风一吹长发飘扬，眯着眼睛静静地诉说一段故事。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training。只能代替一切言语。 首歌是我的同事推荐给我听的，因为我之前很少听薛凯琪的歌曲，我只听过他跟方大同的一些合作的歌曲，觉得薛凯琪真的是那种歌手啊，不是那种眼前一亮或者说你开口跪的歌，但是你听这首歌曲，薛凯琪用自己的真心表达了一个女生很复杂很多元的情绪，是一首不错的作品，诚意推荐给所有的女生朋友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听听看。希望所有的女生都幸福健康有爱，活得骄傲自在，这是来自于薛凯琪非常好听的歌曲 Better Me。 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就像曹元宾里最后这首歌唱的，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你会回到从前哪个时段的你自己当中呢？真的是少年那个阶段吗？估计很多人会有自己的很多不同的答案吧。有的人想回到出生的那个时候，有的人说我要回到我青少年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就想回到昨天，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幸福的事情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感性的、理性的、温柔的甚至有点叛逆的、倔强的。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出走了那么多里的路，看了那么多的书，回到哪个地方，你心里仍是少年一颗，少年一枚。不管也许你的阅文变得越来越多，你的心事会偶尔不自然地写在你的脸上，你说话走路的表情比之前要显得拘束，这个拘束是你拿着劲儿在走，而不是洋洋洒洒走路。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和我永远都是少年。最后一首歌有一点 ending 的感觉啊。我们有请李红，王力宏。我喜欢这个弦乐，琴声拉琴的声音是需要瑟瑟的，有松木的这样一个跟琴润色交合的部分。而且坦坦的故事慢慢地讲给你听，我都希望落叶归根的时候，我们带着微笑，带着家人和朋友，信任和爱，走在夕阳西下或者太阳刚刚升起的生活场景里。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今天就是这样了，明晚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晚安亲爱的。 举头望无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